续埋藏我爱恋，没有终点，永没有终点，那永远。 那在2005年呢，郑秀文以电影《长恨歌》参加了威尼斯影展，角逐影后，最后呢是失落而归。此后不久呢，他就大病了一场啊，身心俱惫的他呢，经过了5年的这个休整之后呢，让自己找到了新的动力和继续奋斗的意义啊。用他的话来说呢，生活的可能性呢，只是源于你自己要不要选择。当你疲惫的时候呢，你可以选择慢下来；当你停滞不前的时候呢，你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继续出发的理由。那做好了选择，我们每天呢才会更加的快乐哦。所以呢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即使是天气不太好，即使是心情不太好，也可以让你变快乐哦。来自陈奕迅，《阴天快乐》，听听看吧。 天空它像什么？爱情就像什么？几朵云在阴天，忘了该往哪儿走。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，也许我记不住，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。听阴天说什么，在温暖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，无论如何阴天快乐，叫阴天别闹了，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，隔着我。翻山越岭之后，爱却生出规模，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，坐一坐在秋千上的我，原来我忽略的如今想纪念也没用，那些时光的因果。听阴天说什么，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，无论如何阴天快乐，叫阴天别闹了，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，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。过去穿过了，现在绕过了，未来封在心海中，带着你我旅行变成老头，什么？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，无论如何阴天快乐，叫阴天别闹了，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，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当时的我。

了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，他的身材，他的恨天高，曾经的都是头条话题。阿密特呢，用来指代独立于张惠妹另外的一个他。那这个名字呢，就代表了不断超越音乐极限，不断突破既有的规则的一种态度。那刚才的一首歌曲呢，就是他以阿密特身份发表的一首歌曲，叫做是《怪胎秀》。那么呢，在意料之外，也在情理之中啊。那这首歌的宣传海报呢，就会让人看的是心惊胆战呐、啊，造型怪诞前卫，人形蜘蛛张牙舞爪，那么造型呢也是极其的重口味。那真的，如果你的内心不够强大的话呢，这首歌的 MV 还是不要看了，对不对？那但是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，非常高亢。那如果你能够驾驭得了的话呢，在 KTV 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一定会给你加分不小哈。好了，那我们也希望阿密特还有张惠妹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音乐作品。好，好了，能量音乐，我们来继续。下面呢，听到一首新歌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，掌声有请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邓紫棋推出了全新单曲《岩石里的花》，歌曲以一朵绝处逢生的花比喻一段不被外界看好的感情。虽然是情歌主题，但也反映了邓紫棋在对抗生活时坚强的一面。从出道开始，她就一直伴随着质疑和争议，就像那朵岩石里的花，哪怕风吹日晒，只要有爱的洗礼，它也能拥有抵抗质疑的能量，在岩石中开出一朵倔强的花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邓紫棋《岩石里的花》。 当爱还在温室里酝酿，当眼里只有彼此的脸庞，以为来日方长，像最天真的孩子一样，曾以为抱紧我那双肩膀会永远在身旁。时间像最汹涌是世界一遍遍劝我投降，我却不曾绝望。思念像背着短的翅膀，流落回忆路上，飞不出过往。已把你烙印在我